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呢，要从起床开始，因为呢，它有一种叫醒人的特异功能。 我们两个还不够把大家叫醒吗？还要请出的是， 是阿四 啊，那让他上吧。 起床歌来送给你。 树下的天空已泛白，地铁站台早已人山人海，我要赶快醒来。还有次饭团要买，电梯关上的前一刻进来，红色高跟鞋优雅的备胎，我要微笑忍耐，告诉自己最美的不过意外。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新一天的嘈杂是唤醒我的方法，烦恼从不分时差。 起床闹铃歌曲还挺怎么说呢，还挺 EDM 的。 就我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叫大家起床了。 来，怎么说， 就不停的重复 get up get up get up， 以后你就起床起床，你起不起床，有点像我妈你知道吧。 哦， 就以前上学的时候 你妈上来也是 get up 起床起床赶快起床，快快点快点，起起，然后看我没有动静，然后过五分钟过来，你起不起，你再不起，然后就一把把被子给我掀开。哇，那简直是真的上学时候的噩梦啊。 所以我觉得妈妈还是没有你之前那个中气厉害。妈妈如果直接 get 到张总这个梗的话，张总张总张总， 不，好多朋友其实是没有听那天的节目，并不明白张总是什么，他们在想说月月鸟小哥哥怎么了， 对， 最近是要找工作吗，怎么老是放不下张总。 所以我觉得静云今天要不要再来一次张，再来一次张总。 拒绝你。 好，先来看天气啊。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开车出门了吗？来，我给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4.2度。那么天气很冷，外出千万要注意防寒保暖。还有今天呢，天空的云量增多，天气转阴，大气的扩散条件跟能见度也是转差的，所以您出门千万记得戴口罩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可能会出现轻度到中度霾的天气，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 来，鼓掌鼓掌鼓掌！今天哪了样？以后每天都这样好吗？ 不要。 好了，看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天啊。是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呢是阴转晴天，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哎呦，被张总说了天气之后呢，我现在心情舒畅多了。 有没有觉得这种过分热情的这种，就是有点带销售模式的这种播报方式，让你听着感觉特别自己特别高大上？ 昨天你说完一段话之后呢，我们有听众上来说，哎，金鱼感觉给我一种只卖998。 对， 就卖998这种感觉。 没有，是我那个音乐早餐，因为最近不是每天都给大家介绍各种早餐神器嘛，什么蒸蛋器、煎蛋器啊，他就觉得静瑜会忍不住在某一天节目当中呢，只要998，多的都不卖哈。 我觉得这两天你的第二职业已经看到了，就是不停的卖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家电啊。 还好我们老板并没有跟小姨子跑了，所以不会打折的。 好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这么一件事儿吧，就是以前的年轻人呢。会动手做很多事儿。那现在的年轻人的时候，首先看一看这个排名情况啊。 我要是不把排名情况拿到你边上，你要看现在年轻人在干嘛？现在年轻人在等着说月月鸟小哥哥。虽然你做了古代第一美男子，可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排名情况，好吗？ 这是什么梗？ 你不知道吗？昨天白洁在节目里面说，中国古代有一个美男子叫月月鸟。我觉得白洁应该搞错了吧？ 就是对， 唐代宫里有一个有名的妃子叫月月鸟。 所以你们俩要不要打一架啊？ 不要不要不要。就美男子就美男子吧。来看一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赵伟，第二名是灿，第三名是佳，第四名是小莹，第五名是妹。哇，今天我们第一名赵伟过来专门说了一下，说今天是小朋友帮他签到的啊，然后很幸运啊，签到第一名， 很厉害。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是小幸，第七名是亲亲子亲啊，第八名呢是诗诗静，第九名是果果，以及第十名是嫩。哎呦，这个名字啊，嫩。 你确定是那么吗？我再检查一下。 你看看。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 是 RIEN。 RIEN 吗？ 对，不是 N， 不是。 我就 发现有问题。 RIEN 怎么念 ？Ring。 Ring。 Ring。不知道哎。 Ring 啊。 总之啊，第十名，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还有像今天排名第八的诗诗静跟我们说，哇，好幸运，今天正好是我跟老公结婚领证5周年的日子啊，签到进前十了，而且还是第八位。那么来祝福你们结婚纪念日快乐。 来，不错啊，这而且呢，这个詹西张说，每天早晨都没有时间看斗图跟视频，都是晚上回家回顾一下。笑死我了，静瑜摔得太帅了。 帅。对，哦对了，昨天忘记把关键词发给大家了。 你才想起来这事儿。 主要是因为周五我们还要斗图啊，因为只有昨天才斗了视频嘛，所以周五的时候会统一发送到大家手机当中的。然后下班回去之后可以再挨个发一下看看。 是的，哎，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话题。 哎，终于想到现在的年轻人了。 简单说一下现在年轻人怎么回事，就是很多时候呢，比如自己缝衣服呀、修理坏的物件啊，这些自己的动手的风气已经不在了。 对啊， 更愿意花钱。 年轻人怎么都这样？ 你们这些年轻人，你有多老？ 不是，主要是我是小能手，这些我都会。 小能手，你会缝衣服吗？ 会啊。 啊，你会缝衣服？ 当然呢。 修理坏了的物件你会吗？ 我会啊。 比如说， 我连家里马桶都修过。 马桶你都修过吗？ 因为我家马桶是那个智能马桶，然后就是有一天的时候，它那个线路板烧掉了之后，它就不再有座椅加热、冲水那些功能。 我以为你用喊张总的力气，马桶直接。 我需要一个皮揣子。当然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大家可能更喜欢花钱请别人帮忙做这些事情。那么商家也针对年轻人的需要推出了这些产品跟服务了 啊。那当然呢，这个调查的显示呢，确实他们呢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不会换灯泡。面对正在很多人呢这个建网站比做家具麻利的这样的顾客呢，商家也调整了一些策略。比如说呢，现在他们要有不同的销售 怎么去做东西的一些视频。 嗯， 甚至啊，有一个教授呢是教授了如何用卷尺的短视频，就是给你个卷尺你都不会用哈。 啊，对，包括说这短视频教你说怎么样给天花板刷油漆哈。那当然了，给天花板刷油漆这个我觉得比较专业的工作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说，咱们这代年轻人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的有问题吗？嗯， 对，有什么是你的父母认为必须有但是你却没有的基本生活技能呢？或者你有什么生活技能，像静瑜这种换马桶之类的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不是换马桶，是换上面那个智能线路板。 好了，我们这时候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朱静熙的寂寞烟火啊。反正大家应该在生活当中慢慢的都会学会自己一个人去独处，就像朱静熙说的那样啊，不管是再寂寞的时候你也需要去掌握一些生活技能了哈。 已经要习惯一个人生活，一开始不就是一个人生活，我的房间，你最爱的角落，那本你没读完的书还在原地放着，我已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我曾经走过多遥远的路，跨越过多少海洋去看你，孤单的黑夜途中只要想着你，我就不会惶恐，时光的岸上人来了又走，离开时你不用说我都懂，感谢你曾让我留在你眼中， 经历为下一个辉煌标记，奥迪 Q7 2019款尊耀登场，全系标配虚拟座舱，以科技打造更流畅的操控体验。3.0T 款标配第三排座椅，宽敞的空间拥有更多可能。S Line 车型标配负离子发生器，让车内更加清新，更有置换支持及一年期保险支持。一汽奥迪30周年现已到来，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好了，各位7:14，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笑得不能自己了。 嗯， 刚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有什么是你认为你父母认为必须有，但是你没有的基本生活技能哈。 嗯， 越来越好呢。上来说，马桶存不住水，我修的；给儿子买的床，我组装的；我女的。 他 用的是问号。 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他忽然，哎，不好意思，刚才说的是感叹号 啊。对，主要是你的父母认为你必须有你却没有的生活技能，但是大家现在纷纷过来秀自己的生活技能了啊。比如说小提莫跟我们说，我会贴膜啊，那我妈可能就不会了呀。 哎， 你们下次要设计一个话题，什么是我有但是我的父母却没有的基本生活技能啊？ 是一天天的说贴膜算不算？曾经的同事排着队让我给贴膜，哎，有个这种同事真的挺好的。 是， 尤其是你知道最近有的时候买 iPad 的这种膜，那种大型的膜，可真的不是谁都可以贴的哈。 对，但你知道给同事贴膜有风险，万一你贴歪了、贴坏了、贴中间有个气泡，那你要不要给人家赔呢？ 嗯，有道理。我就说这个大型的膜就有这个问题啊。 大型膜， 对啊、 大型，哎呦，说的真吓人哈、啊。 来，大家看一下，浮生半醒的说包饺子，他说这么多节日等着我们吃饺子，但是我却不会包。爸妈在身边的时候还好说，他们每次去三亚的日子里呢，我的节日都是吃拉面。 对， 好可怜感觉。 是，就是爸妈在的日子和爸妈不在的日子啊，就有这么大的区分。所以呢，什么是你的父母认为你必须有但是你却没有的生活技能呢？ 嗯， 张旭也跟我们说，哎呀，真的是想鼓捣啥也不会啊，其实无非就是懒。来跟我读，懒，乐俺懒， 乐俺懒，够了啊，张张自从总啊。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太子说基本的技能还是有的，缝个扣子呀，补个衣服呀，修个灯啊，修个锁之类的，基本这些技能没什么问题，除非是特别专业的维修，比如说电器之类的需要找专业人员之外，一般的问题我都还能应付啊。 嗯，这确实比较专业的事儿，还真的得找专业的工作人员哈。一是怕你弄坏，再一个呢，可能你就是自己会有一些危险，比如说像电路那一类的东西。 嗯，对。 所以呢，今天问大家的是基本的生活技能，哪些是父母认为你必须有，但是你却没有的生活技能呢？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在上班路上分享吧。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迷幻电子乐啊，名字叫做 Anywhere You Go， 不管你去哪里都有早安音乐秀来陪着你啊。 嗯，说的有点感觉无处遁形的这种感觉。 不至于吧， 我就个叫不想听你们还不行吗？ 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当然了，希望我们真的可以欢乐大家不管是上班还是休假的日子啊，因为到了年底了，很多朋友也已经在计划各种各样的假期了。 嗯， 那么还没有假期或者说已经把假期用完了的各位呢，应该也就只想躲在家里看看电视了吧。 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哪些父母认为你必须有但是你却没有的是基本生活技能啊。然后我觉得有几个答案还挺有意思的哈。陈岩说，爸妈说嘛，这个技能非常重要，就是必须要有个老公，但是我现在就是没有。 这个叫基本生活技能吗？这个也太难了吧。 他说找对象的这个技能呢是一直让父母头疼的一件事情哈。 嗯，但是你找到对象之后父母就会说，养娃也算是每个人该有的基本技能，但是呢你们还要我们老人来帮忙带娃，所以你们应该有。 嗯，然后呢 这是爱心爱的答案了。 是，然后 Solo 呢说，我爸爸认为我应该有存储金钱的技能，就是攒钱，但是我、然后我并没有。 嗯，对，这个应该也是很多人的死穴。 然后 Messi 呢直接一句话杀死比赛哈，他说，哎，甭管有没有技能我也活了20来年了啊。 对呀、啊、你看，就这是我们经常回怼父母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看我不会可是我也活得好好的呀，然后我妈就会回，那你就吃一辈子外卖吧。 啊，真的吗？阿姨会这么说吗？ 没有了，就是因为我是简单的会做几个菜、但有时候犯懒的时候就不会去做，然后我妈是坚决不允许吃任何外卖，就是点一次都不可以、所以每当我就是偶尔点那么一次外卖的时候，她就你就吃一辈子外卖吧。 那当阿姨这么说的时候，你是不是忽然 怒从这个胸中来？ 我就说 你吃外卖。 没有，我说好啊。 还好 啊，我就吃一辈子。你看我就吃外卖长了20多岁了。 对，然后这个哦笑养他说，哎，我自认为我的字不丑，但是我爸天天说字写的乱七八糟，没有字体，更别提毛笔字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通病。 是 上一代人真的字超级好，到现在呢就是有个别人的这个字还写得非常不错，但是很多人其实天天都在用电脑打字啊。 对， 手写已经不怎么地了。 我小的时候还没有用电脑打字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了字丑的这个特点了哈。然后我爸就开始批评我说，你这么丑的字将来到了工作单位领导是不会让你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你的，你就不会得领导的赏识、你将来肯定没有一碗饭吃什么，就说得特别感觉人生无望，后半生都没有办法赚钱这样的 想法。所以你现在就来到我们这个单位特别好，就每天都不用拿提笔写字。 对，只要说话就可以了。爸爸你看我靠说话也可以赚钱哦。 这是步步高点读机，哪里不会点哪里啊。 哎呀都是逼出来的啊。 是冯帆这个答案呢，我觉得如果是山西人的话都应该特别有感触。他说作为一个山西人，下一句是我一直没学会和面 啊， 就更别说后面做面条这事儿了哈。 是，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做饺子哈、然后刚刚呢有朋友跟我们说饺子我其实是会做的，但是我不会那个揪剂子跟擀皮儿。 行，大家都挺厉害的啊。我们来继续的把你们认为父母认为你必须要有但是你却没有的生活技能来告诉我们啊。 是，刚刚提到到年底很多朋友出去旅行了，那么剩下的朋友呢就只能待在家里看电视了。你会发现啊，你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呢，你家里的猫猫狗狗也喜欢躲在边上跟你一起看。 是的， 甚至看得很专注、 哎、 包括像抖音上有一些猫特别认真在看电视，然后你打扰它它还会翻脸的这个视频。但是呢最近我们发现哈、除了猫猫跟狗狗，海豚也喜欢看电视。 是的，美国人研究人员呢在水下放置了电视屏幕啊，让海豚观看一些视频节目，比如说呢包括了地球脉动自然节目以及海绵宝宝。哎，怎么海豚喜欢的跟我这么像哈。然后他说呢在电视旁边呢去放置摄像头记录一下海豚的行为，会发现呢海豚表示感兴趣或者是带有攻击性的举动呢，前者会用点头或者是头部额去轻触玻璃，后者呢是表现为水中急促的运动或者闭下眼，也就是说对这些所谓的 自然的纪录片，反应的 确实有反应哈。 对，那如果我在想给他看一集《甄嬛传》的话，他会不会就是在水中各种急促运动、紧闭下颌的来回翻转？ 他连《甄嬛传》都能看得懂吗？ 没有，就是说当你就是特别有攻击性的举动的时候，他不有这样的反应吗？ 好，当然，我觉得海豚这种生物呢，非常可爱或者讨喜、 有灵性。 是的，所以在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当中呢，海豚呢也会有展现。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也许他也渴望拥抱，海豚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掉，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好或糟外表的孤傲，其实我想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4.2度，天气很冷，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今天雨量增多，天气转阴，同时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也是转差趋势。白天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在5到10公里，对交通出行影响不大。傍晚到夜间能见度将进一步转差，有轻度到中度霾，对交通和户外活动有一定影响。外出请您进行健康防护，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新高速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提升颜值水平的早餐神器，昨天我们为大家推荐了卡通吐司三明治制作器。那么还记得，经常你会在别人的朋友圈还有网络视频当中看到很多做成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形状的饭团，哎，他们是怎么制作的呢？那如果你想吃米饭的话，我还会推荐一款米饭模具给你，可以直接把米饭蒸好之后放进米饭模具当中，用盖子压一压，锵锵，可爱的饭团就出现了。它们可以是小熊猫的样子，也可以是小兔子的样子，当然也可以是一只可爱的小老虎。你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帮他们点上鼻子、耳朵、眼睛就可以了。今天配合我们可爱的动物饭团，金鱼想推荐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胡六六的这首《不必说抱歉》。 一路上都不说话，手都牵到快放下，你的心已放进了他，我就该撤下。没事你放心去吧，我说的最大谎话，没必要去吵架，也没必要惩罚。夜色快深沉的可怕，点杯咖啡暖一暖伤疤，一个没你的家太不容洽，思绪一直复杂。爱不必说抱歉，有多少埋怨就会有多少资源，固执没有用，不用你迁就，我只想收到你幸福喜帖。爱不用说抱歉，回忆的那些都是好纪念，就不用去掉眼泪。没事你放心去吧，我说的最大谎话，去吵架也没必要惩罚。夜色快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7，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这个静瑜好像已经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开门第一单了哈，就 是、只要998。 就是反正每天给大家推荐一项这个早餐神器，说实话我倒也听得津津有味，因为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多种乱七八糟的能做早餐的东西。 我再给你个形容词，什么叫乱七八糟？ 啊，那对，就是色彩就是七彩五彩斑斓的。 我哪里给你看颜色了？怎么看出来五彩斑斓了？ 你说怎么办吧啊？ 道歉。不必说抱歉。 太可怕了这种。哎呦，我真是提心吊胆的呀，坐着啊。 元气少女说，静瑜你是饭团做坏了吗？为什么要配着不必说抱歉啊？其实我在想说没有办法就是熬开讲说 是， 就是如果说早晨没有人帮你做早餐，或者说你没有帮对方做早餐的话，其实也没有必要说抱歉。自己动手不行吗？爸妈觉得你必须要有做饭的生活技能，你为什么就没有呢？ 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清冷的早安音乐秀，反正每次说到最后都感觉一个人孤独的在寻找一个能够破解单身的生活技能哈。 但其实你反而发现单身的基本生活技能要比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很多，因为其实很多生活技能是逼出来的，倒不真的不是说爸妈教你的。我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这么什么都不干，被我妈许为就是油瓶倒了都不扶的那一类人。 对，现在都会换马桶啊， 马桶盖好吗？ 马桶换马桶还得了， 说马桶就觉得很可怜。 是啊，就感觉那个你还得把那个口径还得量出来再换一个大的、啊、 哎，我还真的量过。哎， 真的吗？德安说呢，家长有我们没有生活技能的两个字儿是什么？勤快。我就没有哈。 嗯，对啊， 他说其实呢都差不多都会，就是不愿意。要是但是我觉得这种话好像经常能为作为，比如说哎，如果其实我都挺聪明的，要不是我不好，要不是我没好好努力的话，我也考特别好啊，北大清华之类的。 对对对， 对对哈。 还有小莹也说，我妈以前呢从一警告的口吻告诉我说，你再不收拾屋子啊，我在桌子上沙发上我看见什么我就扔什么。导致我一直有个疑问，你说桌子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为什么不能放的要在桌子上看见什么扔什么？ 小莹的这个疑问感觉特别像小朋友哈。 对啊，算了算了，反正算我整理无能，我妈愿意扔就扔吧。 对，但是我看到这么多答案之后呢，我觉得准备微笑的海燕的这个答案是最靠谱的哈。他说小的时候呢经常看我爸自己修车，什么工具箱千斤顶都是后备箱常用的常备品。这个技能你应该没有吧，有个千斤顶，用千斤顶或者修车这项技能。但现在呢就是这项技能在我们这儿完全没有传下来。但修马桶这事儿呢，今年夏天为了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4岁的我家的小朋友呢自己去折腾了一下，结果呢就歪打正着的被他修好了。所以呢也算是培养自己的儿子未来能够变成一个好老公这条道路当中一路往前走哈。 对，所以其实你要放手让孩子真的去做哈。但是像原之叹息的妈妈可能就有这样的疑惑了，她说正好我跟我妈讨论了一下，我妈说我觉得吧你是什么都会，但是呢你什么都不做等于不会。 是，哎，这话怎么也非常像小的时候学习的时候爸妈在一顿狂风暴雨的这个 怒斥或者暴揍之后说的话哈。 对啊，你什么都不做，你等于不会啊。那什么是你的父母认为你必须有，但是你却没有的基本生活技能呢？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近日呢，由佟大为、马丽、乔杉、霍思燕以及奚梦瑶联袂出演的贺岁档的爆笑话题喜剧《来电狂想》呢，是宣布定档在12月29号全国上映了哈。 是这部电影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因为它改编自意大利的高分喜剧电影，算是喜剧惊悚电影吧，叫做《完美陌生人》。讲述的故事呢，其实很简单，它就发生在一个房间当中，其中只换了一个场景，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大家一起散开啊。 啊，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拍摄的时候呢，其实很考验的。那么它讲述的就是七位好朋友在聚会当中玩一个游戏，就是把手机交出来，所有的来电、短信、微信，甚至广告弹窗，大家都要一起去分享。 是， 这时候就好玩并且惊悚了。 所以下次大家还敢玩这种游戏吗？我觉得应该是不敢，因为在金文起的手机当中，你会发现呢，这种情愫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安静，或者特别特别清冷。我觉得这就是最后玩的游戏带来的下场，对不对？ 嗯，就是特别特别的害怕。 是掌心的天地，你是我视线所及，你是我流落荒岛指定伴侣，我要和你在一起。你这里有黄金屋，你这里有颜如玉，你身体住满我朋友亲戚，我怎么忍心放下你？我天生有一些长期，在新一代你出现之前，至少我吃饭走路睡觉上厕所，承诺你相依为命难分难离。你尝过上一段恋情，我看你躲过看他眼睛，你帮我躲过几次聚会的尴尬，我们的关系从不曾疏离，莫名亲密。

Carey 带来的 Maria Maria。 听到这首单曲当中的旁边的那个有没有想起上周被我的这个音效所支配的恐惧呢？ 所以你本周还要来吗？ 我本周也未必不会来吧，就是反正一会儿我们马上要开始了，对不对？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哎呀，你要这么老派。 准备好了吗，静瑜？ 主要是我居然也会唱。 你也太厉害了哈。那今天还是我先来吧，好不好？ 好， 老歌嘛。 嘿， 哎，还没开始吗？差点进去了。哎，准备。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嘛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呐、啊、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 只挥挥袖莫回头，饮酒做了是时候，那千金虽好快乐难找，我潇洒走过条条大道， 我得意的笑， 嘿嘿， 又得意的笑、oh, oh. 笑看红尘人不老，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求得一生乐逍遥，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把酒当歌趁今朝，我得意的笑， 又得意的笑，求得一生乐逍遥。 静瑜，你是真的是唱这首歌唱的不多吗？ 就只听过一遍啊，就是上次在 KTV 里面听你唱啊，我在想说干嘛要嘚儿一的还要加个儿化音，好奇怪啊。 那你怎么能当中华小曲库呢？你真 是 第一次知道， 就是厉害，就是有这个本领。听过不忘。不然你待会儿给我加音效的时候小心点，我真的会笑出声。 好，再来啊，再来第一遍，第一句你来好不好？ 我试试啊。 好，准备啊，来 DJ 准备开始了。3, 2, 1, let's go. 人生本来就是、 啊、错了错了记错了， 你这什么 DJ 啊。 再来， 你这个 DJ 要被换掉了吗？就是一出戏， 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 别在意了， 名和利呀什么东西呀、 啊、有没有很像你？ 像。 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难来生再相聚，爱与恨那么什么玩意，桥到桥头自然行， 且挥挥袖莫回头，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千金虽好快乐难找，我潇洒走过条条大道。 各位跟我们一起得意的笑吧， 我得意的笑， 我得意的笑， 笑到红尘人不老。 所以你要站静瑜还是要站郭鹏的，这时候就赶快要做出你的选择了哈。 今天我们 K 歌大家欢乐上班路哈，除了今天的这一趴呢，待会儿八点半还有一趴，待会儿继续来回到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欢乐互动了。 来得意的笑吧， 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 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97.4 FM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97.4 FM，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

Running Time。 好了，各位，8:07，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榜。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我们俩唱了歌，然后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来互动啊，然后呢，就进入到了一段非常好听的广告当中。 谢谢泽华啊，及时来帮我们俩救场。 是是，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的啊。这个 Gary 呢，上来就说，其实很羡慕有郭鹏有静瑜这个好搭档，什么歌都会，一起唱歌呢，可以随时进去搭两句就可以。 对，既可以过足唱歌瘾，又没有唱歌的压力，真好。 嗯，但是 你 看到的关注，我看到关注是这个关键点是一起唱歌可以随时进去搭两句就跑。 对对对，就大部分的主线由我来拉就可以啊。你看，你要珍惜我， 是我要珍惜你啊，我很珍惜你啊。所以刚才你看你在唱歌的时候，我不仅在旁边听，还不遗余力的给你伴奏呢。 哎，对，大家都说了，说月鸟小哥哥这个伴奏是伴的特别好，伴奏比唱的还好，这叮当说的，音效比唱的还好。 当然，然后呢，这个夜雨敲窗说月鸟天生摇滚嗓，合唱就是美女也说我摇滚嗓吗？明明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是张信哲的嗓子。 你再重复一遍， 这杨坤的嗓子。 吃肉的神仙说啊，这歌前奏一响，我就做好要笑喷的准备了。早秀二宝，我们俩现在已经是 早秀二宝 了吗？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但是我们俩对早秀二宝这个名字有点意见啊。 木叶叶敏说泽华就唱就的好，泽华啊。 是啊，大家去选泽华了吗？不过大部分人还都是来站我的。你看82年的小魔王说，我得意的笑，我又得意的笑，笑静瑜完胜了月月鸟。 但是我觉得海心呢这句话，刚才真是戳中我的笑点。他说你们俩今天是腾格尔，但是我是腾格尔这件事我也承认了，对不对？你们俩是腾格尔和陈红啊。然后静瑜刚才问我的一个问题，陈红是谁？ 是那个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然后呢，哪怕给。 记不住下一句了。 你真的，我跟你说，你不仅是唱歌像，你长得跟陈红也有几分神 似。你再说一遍， 就是都长得很可爱啊。 你要珍惜我， 我是很珍惜你啊。然后呢，这个明镜跟浩远说，我必须要冒着迟到的危险，你们俩这首歌真是太绝了，真是欢乐我们的上班路。今天我们这算是第一趴了哈，我们一会儿还有第二趴，对不对？ 是的，我们 K 歌上班路呢，待会儿在8:35左右的时候会跟大家继续见面哈。但今天这首歌呢，也是月月鸟小哥哥选了一首非常适合他嗓音的歌曲，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必要听一下。 我嗓音的歌曲。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陈奕迅的最新的消息。陈奕迅最近组了一个乐队，我们知道叫 Ethan and Door Band， 对吧？那当然他这次呢有一个 LOVE Love in FRAMES Frames 纪录片的分享会。哎呦，真麻烦，不就是两个词儿，对吧？然后还非要分这么多字啊。但 这一次对，在现场呢有数百名观众一起观看了陈奕迅和他的 Door 团队的音乐纪录片，就是刚刚月月鸟小哥哥提供的，讲了很长，其实就是 Love in Frames。 对，所以呢他也说了，原来呢跟巡演的这些乐手呢，从互不相熟到慢慢的通过了音乐交流，不断的擦出火花，凝结成为了一支有爱的团队。那最重要的呢是多成员之一的卢凯彤今年8月突然离世，也是让他自己觉得，哎，我还是要跟这支乐队一起继续往前走哈。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这张专辑当中的《渐渐》。 闲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也格外寂寥，杂物里遗物和旧照，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别让我再失眠，沉迷后有你飘荡。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Ella May 带来的 Bold Up。 这首歌曲呢是今年刚刚提名的这个 Grammy 颁奖典礼当中的最佳制作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而且要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现在 EDM 以及呢 Hip Hop 大行其道的情况之下呢，这算是一首非常非常纯正的 R&B 的歌曲啊。 嗯，那在欣赏完歌曲之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小鹿的故事。 嗯， 大家应该都看过就迪士尼的动画片叫小鹿斑比吧，还挺红的。 对， 但最近呢，美国密苏里州一名偷猎者因为非法偷猎数百头鹿，法官除了他一年的服刑之外呢，还要他要求每个月必须观看一次我刚刚提到的小鹿斑比。 这名偷猎人呢，同他的这个伙伴呢是一起猎杀鹿，他们大多是在夜间行动，而且对鹿非常残忍。法庭呢是判决这人服刑一年，而且每月必须要观察一次小鹿斑比，而且第一次观看的时候不得迟于今年的12月23号。斑比呢讲述的是一头名叫斑比的小鹿呢失去了亲人和家园，克服困难茁壮成长的故事啊。 但是我在想哈，这个偷猎者如果真的会看到动画片以后感受到感动，觉得哇小鹿好可爱啊，我不能伤害斑比和他的父母他的朋友们，会洗手不干吗？ 所以我觉得一个月看一次还是有点少了。要是我 一天看，天天看， 天天 看到吐。 对，天天看，然后 下次再敢偷猎鹿， 而且每天看完以后都要写读后感，而且每天要写出不一样的感觉来。 你怕是我们当时语文老师亲手教出来的学生吧？ 所以呢，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就会写出《小鹿乱撞》这样的歌曲来，对不对啊？ 你是说偷猎者最后变成一个音乐制作人吗？ 是，我们来今天到的是来自永斌 Run B 以及第一代带来的《小鹿乱撞》，不光呢是写出了小鹿的感受，还写出了那些看到自己心爱的人那一刻的心情。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I'm feeling good, good. Yeah, yeah. I need a 没睡，爱我下睡，爱你的头颅被我看透，但我只想和你醉。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I'm feeling good. 这感觉就像在撞撞角落乱撞，撞撞撞角落乱撞，撞撞角落乱撞，撞撞撞角落乱撞。You made me drunk.姑娘主动拉菲，把你摇晃在我的酒杯，散发一点与你的香味，无法抵抗你的完美，我也想和你醉。Can you feel my heart beat? Hey, boom boom boom boom. Can you be my baby? Hey, ooh ooh ooh ooh. I know I know, 在你心里一定认为我们非常的般配。我想你做我女朋友，我想和你约会。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I'm feeling I'm feeling good. Yeah, 我的小鹿它在乱撞。 再看着就像在。 I'm feeling good. Yeah, 你的小鹿也在乱撞。 再看着就像 在。I'm feeling good. 再看着就像 在。I'm feeling good. 撞撞小鹿乱撞。再看着就像在。 说了吗？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抽大奖呀！ 啥大奖呀？ 在12月31日前，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等你来拿。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嘿，你干嘛呢？一直鼓捣手机不说话。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分分钟带回家，还不赶紧动起来！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的话题是，有什么是你父母认为必须要有的，但是你却没有的基本生活技能呢？ 我看到一笑这个答案，真的忍不住笑岔气。 怎么说？ 他说想起来了，我妈让我学会撒娇，打死都学不会。 妈妈都主动让你学撒娇了，你平常是多刚啊？感觉在家里、 这让我想到了之前那个《撒娇女人最好命》里面那个周迅的闺蜜教她，你要会说讨厌。 还要这样说吗？ 不，就是周迅说出来这样的感觉。但你会撒娇的女生呢，讨厌了啦，好恶心。 果然你是去这个，果然你是会撒娇的女生，对不对？ 我不会啊，你没看我说。 但我发现你在我们节目当中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招数啊。 那是因为你没有挑选撒娇的歌曲给我唱啊。 还要挑选撒娇的歌曲，下周你来选一首撒娇的歌曲好不好？ 好， 真有这样的歌吗？ 对对对对，就是撒娇的歌曲，适合小女生唱的。接下来这首这么刚的歌，你又配给我这么刚的人，你还打算怎么办？ 毕竟不是你，你毕竟是可撒娇也可以刚烈的人，毕竟有张总在前面，对不对哈？ 好了，广告之后呢，我们 K 歌 battle 第二轮马上上线了，今天跟月月鸟小哥哥，接下来这一轮你要站谁？我们待会儿见。 从安第斯山脉流淌出的第一声牧笛，从爱尔兰画眉喉间发出的第一缕提米，从加勒比海热浪中激荡出的第一重鼓声，汇聚全世界最美妙的音乐旋律。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全新推出爱乐之城，周一到周六每天早晨5点到6点，余云主持。 叫醒你，叫醒你，叫醒！ 青春活力谁能敌？ 让音乐来叫醒你。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新的一年，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还是静鱼河。 哎，月月鸟小哥哥， 欢乐你的上班路。 不管你去向哪里，我们还在这里。2019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欢迎你的光临。 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年终福利来了，北京国美惠普京城12月21日至元月6日，国美32周年庆典盛大开幕，全场满千返百真低价，大品牌力挺5折起，双节聚会，北京国美陪您过新年。

歌手黄义贤全新古风单曲《月下剪》全网上线，这也是继《多久》《最美的情书》之后的又一全新力作。唯美的曲风让听者沉浸其中，浮想联翩。《月下剪》作品编曲在古风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流行元素，尝试融入些许电子乐在里面。歌手温婉流畅的演唱使整首作品的氛围提升不少，更加细腻动人和扣人心弦。近日，音乐制作人端木狼微博透露了即将发布自己的首支广东话主打单曲《对不起不是你》，低调转型唱作人，并且谋划准备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下面为您介绍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八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九点汽车音乐会，十一点带上音乐去旅行，十二点你的故事我的歌，十三点永恒的魅力，十四点古典也流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三木为三，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方向车行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各位，八点三十四分，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我现在稍微有点惴惴不安的感觉了，因为这一次呢，静瑜已经说了是我的主场了。 嗯， 所以如果我再唱不好的话，我该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呢？ 没关系，江东父老会原谅你的，毕竟他们也习惯了你唱歌的风格啊。包括 我唱歌什么风格？ 就是腾格尔老师的风格，把任何歌唱出自成一派的感觉。那今天这首选歌呢，也非常契合你个人的嗓音特质，所以我就随便陪你唱唱咯。 随便陪那不行啊，你一定要唱出张总的感觉来好吗？ 有关张总什么事儿啊？ 行，这首歌曲也是今天我来开唱好了，好不好啊？毕竟这是一首非常空的。空空如也的城市啊，哎，特别有感觉，对不对？ 我们要演唱的就是来自杨坤的《空城》，那相信大家很多人也会跟我们一起唱。来，我们在周四的清晨，各位一起欢乐 K 歌上班路。 第二波白豆开始了 ，Mr. 约约鸟。 可能是寂寞，空气变得很稀薄，满城霓虹开出荒漠。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有什么刺激我魂魄？太深太多，还会后悔如魔，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 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街道车水马龙，我能和谁相拥，这眉头那么皱，这思念那么浓。 Alone 这感觉我跟从。 哎， 我佩服我自己。 你配合的还挺不错的。哎， 我佩服我自己。 你感觉是薛之谦那首歌词，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哈。 哎呀，忍住不笑是多艰难的一件事情啊。 哎，这首歌曲我觉得就是音效还挺多，挺适合我的啊。 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有什么刺激我魂魄？ 太深太多，爱会走火入魔，任由你自由的， 好在我苦中作乐。 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街道车水马龙，我能和谁相拥？ 这眉头那么皱，这思念那么浓。 阿龙阿龙阿龙阿龙， 这感觉我跟从。 要转调喽。 这城市那么空、啊、 还没开始、 啊、你每次 DJ 卡点不准， 你这个 DJ 要被辞退好吗？ 我是说一会儿要转调，有没有说下一秒就开始、啊、 又更高了，你敢挑战吗？月月鸟小哥哥 敢呢敢呢、啊啊、 第一句给你。 这城市那么空，这胸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起云涌， 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啊，这悲伤千万种。 阿龙阿龙阿龙， 这歌我谁能懂？ 真的要转调了。 这城市那么空，没有你的空洞，连呼吸带出的风，像隔着一耳洞。我真心已经跳不动， 只有 阿龙阿龙阿龙， 再爱也没有用。 哎呀，我们要感谢一下杨坤啊，给了这么一首这么多音效的歌曲。 你不要感谢一下我吗？ 我要感谢一下你，就是 我全程都没有笑场， 就 很难得。 插控的见缝，见缝插针式的插控。 你能把那个 alone alone 再唱一下吗？ alone alone alone。 我要给大家学习一下，就月鸟小哥在唱的时候 就 delay 好吧， 对，后面 delay 的时候一般在捶自己的胸口，然后带来那种 alone alone 就使劲捶。 李明说地静宇你定力好强，哎，没有发现啊？ 我就全程就不看着他，这样我就假装自己没有被干扰。哎呦，这都练出来的呀。 是啊，然后呢半梦半醒说刚一上车呢就听见月鸟小哥的歌声，刚一开始以为是清唱，哎，怎么会以为是清唱？然后他说音效不错，尤其那个是嗡嗡嗡，听着嗡嗡嗡。对，是的，是的。 这城市那么空， 嗡嗡嗡嗡嗡嗡， 这回忆那么凶， 嗡嗡嗡嗡嗡， 好可怕呀！我们俩真的是毁歌不倦，以后歌手就纷纷都会给我们发函， 好了， 要求不要在早秀当中唱他们的歌。 好了，那么我们先来用一首英文歌曲来过渡一下啊，不是英文歌曲，我们先 swag 午觉来睡觉一下，一会儿呢看看大家是怎么来说我们的，好不好？ 你刚刚带大家造成的耳朵的伤害。Swag 午觉也没有办法挽回， 我觉得还是能补回来的。先让大家睡会儿觉，然后呢，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刚才大家是怎么来评价我们俩的，好吗？ 先别睡着啊，还在上班路上的各位。 闹钟的节目生活的时境，起床的 timing， 公司打来我要名片，爱慢动作，懒得优雅的魂魄，主管要我知道理由，认错不啰嗦，我态度洒脱，说话不文绉绉，梳着油头，松针区的里奥纳多，怎样跟同事一起扛，从来不假装，我就爱开着脸说试装，爽怎么那么爽，我爽的上到忘词，也变成为万磁王，奇怪为何有点累，莫非莫非你是艾迪莫非瞎闹，他怎么又想睡觉，现在到底几点，换了100点，凌晨点十二点，是传说中的12点，一小黄金休息时间，我的睡意满点。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把人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个午觉，看看不要搞笑，我和你的那戏，把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有睡就午后不用再逍遥， 怎么睡不饱，眼皮一直掉，嘿朋友不要闹笑，我李荣浩，下午鸟是一堆毫无精神，直接鸟伴，不如午休时间睡到落枕一定划算。再次啊，突然想睡一下，所以刚没唱，这种行为无法敬仰，怎么可以这样，起麻痹我直爽，试图左右晃，睡觉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没有声音，睡觉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Sweet dreams， 睡就睡，眼睛闭闭，哦，梦一梦没有声音。睡就睡，眼睛闭闭，哦，梦一梦 have sweet dreams。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把人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 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你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我是午睡界的名师，一秒就睡着。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你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我是午睡界的名师，一秒就睡着。 睡午觉，快睡午觉，大人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午觉，躺好不要搞笑，我把你的脑细胞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一睡就午后，不用特效药，这种睡你知道。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大人梦要做，但是午觉也不能少。睡个午觉，躺好不要搞笑，我把你的脑细胞醒来后就没烦恼。 帅帅帅骨叫啊， 请 帅骨叫 啊，五毛钱特效收起来好吗？ 刚才怎么有人会说我是五毛钱特效？ 五毛都达不到好吗？ 烟波掉图说，好好的一个 alone 被唱成阿龙，请问阿龙是谁？ 对啊，刚刚你讲阿龙阿龙阿龙 阿龙就是阿兰德龙啊。 什么鬼啊。 然后有人说刚才那首那个睡骨叫，他下礼拜你们俩可以考虑一下哈。 哎，我觉得可以的啊，真的，我们下周就唱 swag 午觉吧。 真的吗？ 好好，可以的，我可以的，我没问题的，我中华小曲库我怕什么？ 因为你就那一句 swag 午觉 swag 午觉是吧？ 这 rap 你学一学啊。我刚很担心啊，说睡个午觉，希望大家不要睡过去。刘小胖说，景瑜你想多了，你们唱成这样我们怎么会睡着呢？这次要给月月鸟小蜜蜂十分，那个嗡嗡嗡嗡嗡，真的是绝了。 他说这歌不好唱，你们俩唱的还不错。但也有人说呢，脾气不好，说月月鸟小哥哥你那个五毛钱音效真笑死我了，太难为景瑜了。然后同时大家都听到啪一声，说感觉是你在打我，其实我好像没有吧， 没有 这感觉吧。 你是自己在打自己，就是那个 alone， 然后就使劲的在拍自己。 哦，对对，我给了自己一拳，刚才是吧？ 对对对，声音太大一点了。 是是。 德安也说，哎呦，我真的能想到静瑜哭笑不得的样子，我要先笑一会儿。比如说转调了，你这 DJ 不行，你这 DJ 不行，换个 DJ。 然后冯琼亚呢说，就你看咱们俩的特点，他总结特别到位啊。他说呢，这个什么歌都能变成的，这是月鸟小哥哥，我都害怕他一口气把自己憋过去。但是他给静瑜的伴奏，我快笑死了。但是还是静瑜。最棒，不管月鸟小哥哥唱的在不在调上，一开口都能把调拉回来。 嗯， 你感觉是定海神针的感觉有没有哈？ 所以你看，就是你要珍惜我这个搭档，你要珍惜我， 你也要珍惜我的阿龙啊。 我是阿龙，乖啊，以后没事不要出来吓人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今天的再跟大家呢聊了这么多，这个跟这个音乐有关系的东西，包括我们俩自己现身说法。给大家 现身说 唱了两首歌曲， 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到底是人性的沦丧还是道德的扭曲，唱出了刚刚这样一首歌曲。 那你准备选哪个，是人性的沦丧还是道德扭曲？ 我选择下周来一首 swag 舞教，来帮大家重新的更迭一下记忆啊。 好了，除了这个以外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哈，12月18号呢，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是公布了第9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九强名单了。不出意外的是，华语片是再次落选，没有一部进入啊。 但是在东亚地区呢，日本的小偷家族和代表韩国的燃烧都顺利的进入到九强当中。第91届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候选电影一共有87部，那么九强的候选电影分别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候鸟，来自丹麦的罪人，来自德国的无主之作，来自日本的小偷家族，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小家伙，以及来自黎巴嫩的加百农，以及来自墨西哥的罗马，还有来自波兰的冷战，来自韩国的燃烧。其中呢，小偷家族是在中国上映过，所以大家很多人其实也去电影院当中现场在大荧幕看过。 错了，当然呢，很多的加百农呢曾经也亮相过上海电影节，今年呢是有望在中国上映哈。代表中国内地参加评选的邪不压正呢，反正是落选了啊。但我觉得反正大家可以照着片单去搂一眼，应该没有错了。接下来的听到的是 KC Musgrass 带来的 Golden Hour， 这些黄金时刻你千万不要错过。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 哎，我们来听到的是 Casey Musgrave 这首歌曲 Golden Hour， 也是入选了今年的 Grammy 奖的提名当中，也希望能够获奖哈。 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黄金时刻，比如说在上班路上的这两个小时，那晴云跟月月鸟小哥哥也因为能够陪伴大家而感觉到倍感荣幸，能够给大家上班路上带来一点点的欢乐，当然也不只是一点点啊，对不对？哎， 对，一点点那还得了，那是很多一点点哈。来，最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吧。今天的高云会爬满天空，晴天不在，最高气温呢将明显下降，仅为6度左右，而且灰霾天气将卷土重来。但是我想听到我们节目的你，伴着这样的歌声，应该也不会觉得今天天空非常雾茫茫的吧？ 好消息是，明天上午呢，随着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北京灰霾将会望风而逃了。 嗯，好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来自于陈绮贞最新的作品《小船》，希望你有个好心情。明天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俩继续放出图片 battle， 对不对？ 对，我们在周五的时候来图片 battle 一下。嗯，那么明天节目再见了，各位。 好，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见。 两个光年再回头。回头看见你在等我，我们沿着河边走，一条河从你流向了我，我们什么话都没说，看见一条小船经过，乌云和天空 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北京首创奥莱12月31日跨年狂欢，赏漫天飞雪，看震撼灯光秀，买1000送1000，5折基础上再7折，还送1000元购物卡。跨年夜，北京首创奥莱，期待与你邂逅浪漫。 对人好，对社会好，26年来。